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。李伟才博士、车厘子、Jeffrey，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咁但系咧，就而家我哋或者花少少时间咧，即系讲一讲咧，即系嗰个共产主义嗰个失败嗰个问题啦，系嘛？其实呢个真系可以话系即系好大嘅悲哀嚟嘅。咁啊，头先讲过啦，1917年嘅时期，嗱，即系马克思咧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好似唔知七幾年就過身嘅嚇，唔知73年就唔記得咁上下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《資本論》嘅第二卷同第三卷咧，其實係佢死咗之後先發表嘅，就是、恩格斯咧就將佢嘅文稿整理嘅。咁所以好多人就話點解即係咁多爭議性，同埋有啲即係大家喺度爭拗咧，就係、是、話其實佢啲文稿係未完備嘅，其實馬克思未寫完嘅。就死咗啦，咁佢個老友記恩格斯就整理出版嚇，咁、啊、就真係完整嘅咧就第一卷嘅啫咁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1873年佢死嘅時期咧，其實已經係所謂第一國際㗎啦嚇，即係 the first international， 即係一啲共產主義嘅運動，亦都當然係曾經試過巴黎公社運動啦，但係就受到呢個血腥嘅鎮壓，就是、徹底失敗嘅。巴黎公社嗰陣時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佢睇唔到第一個嘅共產政權或者我哋叫社會主義政權嘅建立啦嚇。咁、啊、但係呢個建立咧就係1917年咧就係、是、列寧喺領導底下就建立嘅。咁列寧一系列推行嘅嘢咧，其實你開頭睇咧係真係有好多咧係好合理嘅啊，亦都唔係話即係咁專制嘅。但係咧佢晚年咧即係你可以睇到咧佢嗰個專制嘅成分係增加咗嘅。而後嚟佢死咗之後，唔使講，大家知道啦，嗰、那個好出名嘅歷史啦，嗰、啊、啲權鬥啦、啊、特別係嗰個托洛斯基，後嚟就輸咗，就俾史太林咧就暗殺咗添，咁、啊、史太林咧就係即係掌權咧，哇，咁就係真係人間地獄啦、啊，因為史太林呢個係一個魔頭嚟嘅，完全係一個即係、啊就是、冷血嘅魔頭，咁啊鎮壓自己啊，手段啊非常之殘酷啊，啊又奴役人民啊，咁樣樣乜嘢都做曬啦嚇，咁、啊、當然後嚟嘅毛澤東就差唔多係。即係中國嘅史太林啦，個翻版啦嚇，咁啊即係又係一個好悲慘，嗰、那個、就1949年中國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哋探討即係共產主義失敗咧，其實啊，即係就咁諗啦，純粹從思辨上咧，有幾多個原因咧咁。其實一個咧就係、是、馬克思嗰個理論本身咧係有好大嘅錯誤，係嘛？即係個理論上係有漏洞啊，或者淨係錯誤嘅。咁第二咧就係話啲人對馬克思嘅理論嘅認識咧係有偏頗。咁呢個第二個可能性啦嚇，咁樣呢啲全部都係認識上嘅問題。咁但係第三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嘅人性嘅問題啦。咁人性嘅問題咧，就係、是、個利益問題咧，就係話嘅人性係黑暗嘅，係醜惡嘅。咁樣咧，佢奪咗權之後咧，啊，即係正所謂啊，馬上得天下就唔一定可以馬上治天下喎，但係佢繼續以馬上治天下嘅一個心態咧，咁就卒之就騎喺人民頭上，本來就係為人民解放人民嘅，最後就騎喺人民頭上，就係嘅利益就變成一個新階級啊！咁當然呢個就係南斯拉夫嗰個吉拉斯寫嗰本書叫《新階級》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咧就係個利益問題或者係人性嘅問題。但係另兩個問題咧，就真係牽涉到具體歷史嘅問題啦。具體歷史嘅問題咧，一個就係話，即係好多呢啲國家咧，其實咧。佢嗰個歷史嘅包袱好大，即係話其實佢擺脱唔到咧，佢個歷史上啊一個咁樣嘅你可以話帝制啊，或者係專制啊，或者封建嘅傳統，其實咧你話嗰個幽靈咧仲喺度嚇，所以就繼續係影響緊嘅。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將毛澤東咧就比喻為朱元璋嘅，啊而家喺性格上咧係好多係好相似嘅，即係呢個就係中國嘅即係幾千年帝制嘅嗰個咁樣嘅即係傳統啊，即係最壞嘅傳統。咁另一個咧。當然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形勢使然。形勢使然就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整個資本主義嘅西方世界咧，係永遠不斷都係想將呢一個嬰兒初生嘅嬰兒咧，就扼殺於襁褓之中，係嘛？就係一個叫 nip it in the bud 啊 ，nip in the bud 即係話一朵花出嚟嘅時期咧，係嘛？有個花冧，有個花蕾咁樣啦，係嘛 ？nip 就即係搣鬼咗佢，係嘛？即係佢都未開花，我已經搣鬼咗佢啦，叫 nip it。啊，即系 in the bud， 咁就系话咧，扼杀于襁褓之中嘅时期咧，所以其实西方咧系对呢啲咁样嘅新生嘅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嘅政权咧系非常咁敌视，而且系有采取好多具体嘅行动去打压佢哋，去经济制裁啊，吓、啊，即系嚟去，甚至系暗杀同埋军事侵略嘅。嗱、啊，呢、這个唔系讲笑嘅，呢、這个实际上咧喺过去呢个世纪入面啦，系好多发生过。吓，而嗰個咧當然就係美國啦，係嘛？咁就暗殺嚟講咧，係試過唔少次嘅啦。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就係當然係古巴嘅卡斯特羅啦。其實咧 ，CIA 咧曾經試過好幾次咧， 係想暗係去暗殺卡斯特羅嘅，但係後尾都係失敗咗嘅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其實即係侯賽恩嗰陣時咧，即係近好多啦嚇，即係就伊拉克咧，其實佢都係想揾人去暗殺侯賽恩嘅嗰陣時，因為佢唔聽話啊嘛。咁但係因為侯賽恩隔周圍嗰啲咁樣近啲樹衞隊咧，即係好即係死忠啊， 係 啊，係啊，太犀利啦！佢嗰啲死忠嘅侍衞咧，佢埋唔到佢身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即係美國嚟講咧，即係佢係覺得。即係佢起碼嗰個統治階層啦，最高嘅利益階層啦，或者係白宮後面嗰個黑工啦，我哋成日都講係嘛，即係白宮其實係木偶嚟嘅啫，白宮後面仲有個黑工㗎嘛，係嘛？咁嗰啲黑工嗰啲咧，即係你從來見唔到嗰啲高手咧，係嘛？嗰啲隱世嘅即係嘅魔頭咧，其實佢就會係千方百計咧，就嚟去滲透落去，就係策動政變嚇。咁所以咧，好多呢啲咁樣嘅有社會主義理想嘅國家咧，其實到頭來咧就被逼走向專制。嗱、这、呢個咧，當然你話係一種嘅，你可以係一個辯護或者開脱啦嚇。咁、但我相信你又唔能夠完全係否定同殺沒呢個因素嘅。咁但當然我都擺到最尾啊嚇，即係之前已經咁多個因素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你睇翻下即係咁多個共產政權，由蘇聯到呢個中國，當然呢兩個最大啦。咁啊，都係其後來咧就係有整個東歐都講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德國就東德西德啦，韓國就係南韓北韓啦。越南就係南越北越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譬如拉丁美洲嗰度最出名就係古巴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國家咧，其實佢哋都曾經嘗試走過資本主義道路嘅。咁但係確實咧，亦都有好多咧，就到最後咧，就係去做一個即係專制主義嘅。啊，咁啊，專制主義咧，但係個程度上係好有分別。啊，譬如咧，我就今年五月嘅時期啦，我就去咗呢個所謂巴爾干半島啦，大家知道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去咗前南斯拉夫。而家變咗五個國家嘛，係嘛？克羅地亞嚇、黑山共和國啊嗰啲咁樣啦，波斯尼亞咁樣咧，就同當地嘅人嘅講咧，其實係當地嘅人咧都幾緬懷敵托嗰個時期嘅、啊、大家知道敵托或者亦做鐵托咧，其實就即係等於中國嘅毛澤東咁上下，或者係古巴嘅卡斯特羅咁樣啦，係嘛？即係佢哋覺得當時嘅社會咧，其實係個個咧都係。好有呢、這個啊，即係有心想話係建設呢個祖國啊，而基本上咧係大家都係好平等嘅，即係社會個財富啦，或者個貧富懸殊咧係冇咁緊要嘅咁樣樣。咁但係當然亦都咧，佢哋我追問佢嘅，我特登追問佢嘅。咁我話你唔覺得其實佢係一個獨裁者咩咁樣樣？係就係、是、一個 dictator 咩咁樣？咁其實佢哋個反應咧有時都幾矛盾嘅。即係佢話某一程度上都係嘅，但係咧佢又覺得喺嗰個形勢嚟講咧，其實佢不得不咁做，因為咧其實有即係好多人咧就係、是即係想有機會咧就推翻佢。咁呢個咧我哋就即係講得，其實我哋中國人好熟呢個字㗎，因為袁世凱啊嘛，呢個字就叫咩啊？就叫做復辟嚇。呢、這個世界真係有復辟呢樣嘢㗎喎，係嘛？咩叫復辟啊？就係話即係。喺一個社會入面普遍嘅有一個巨大嘅利益嘅即係既得利益嘅階層，但係喺某一次嘅社會運動甚至革命嘅時期，佢係被推翻咗之後，你估佢唔想卷土重來咩？係咪啊？佢一定係千方百計想卷土重來嘅嚇。咁、所以咧，即係所有呢啲社會主義國家咧、共產主義國家咧，係都面對呢個所謂復辟。咁呢個復辟咧，其實亦都係有可能係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嘅。情況存在嘅，咁當然嗱呢樣嘢就非常之敏感，我知道喺香港嚟講啦，因為呢個咧嚇、中共咧就最叻就係用呢一個藉口噶啦，就最叻用呢個藉口嘅，係嘛？就係話 都話你勾結外國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咁樣樣。咁但係當然，即係我即係可以咁講啦，大家都知啦嚇，即係可能大家都就係、是、啊，即係年紀輕啲啦，我就親身參與過六四遊行好多次啦，係嘛？咁我就。百分百肯定咧，我唔係受 CIA 嚟去梳擺噶啦，係嘛？而我身邊好多朋友都唔係啦，完全係自發性噶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你知道咧，而家七一遊行我亦都去，即係年年都去噶啦。咁但係你知道咧，而家大陸咧就已經又離曬譜咧，就係、是、顛倒就話，唉、哎，其實呢七一遊行咧咁多人上街咧，其實就外國勢力就喺度咩嘅咁樣樣。嗱，所以呢個問題咧就非常之敏感嚇，即係非常之複雜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只能夠講嘅就係話，其實呢一個嘅。理由咧，佢一定存在嘅，但系存在同埋即系存在到个程度几大咧，系两个完全唔同嘅事，系嘛？即系有一只蚊存在，同埋有十万只蚊存在系两回事嚟噶嘛？吓、啊，即系一只蚊我理解得佢，十万只蚊我已经死咗啦，俾佢咬死咗啦，系嘛？即系程度就系一切，唔系有冇嘅问题，系程度系一切呢、這个世界 係咪？咁所以呢，即係我所講嘅就係話呢，我絕對唔係為共產政權開脫，即係我覺得呢，其實你即係好多共產政權先下毛澤東啊做好多咁嘅嘢，甚至而家習近平做嗰啲嘢呢，我係完全唔 buy 嘅，即係我係完全反對，即係覺得有好多原當然而家嚟講呢已經係赤裸裸咁樣啦，係一個即係自身嘅利益嘅保護，係咪？因為佢已經成為咗一個巨大嘅利益集團啦，佢已經係即係盤根錯節啊，即係係捆綁曬，即係而家呢個咁嘅專制嘅體制嗰度啦，咁樣樣。咁所以咧，呢個係好可悲嘅。但係即係翻到嚟就係話，究竟佢哋有冇貫徹到呢一個馬克思嗰個理想咧？呢、這個就係個關鍵啦。個關鍵咧，當然就喺經濟學方面嚟講，呢個係真係好爭議性嘅。個爭議性咧就喺邊度咧？就係因為你如果話係限制呢、這個或者直情推翻資產階級啦，咁推翻資產階級之後，你就唔係話靠資產階級資本家嘅投資嚟去啟動嗰個經濟活動。 嗯， 好啦，咁你個經濟活動點樣進行呢？就翻到去嗰個所謂計劃經濟嘅問題啦，就 planned economy 嘅問題啦。但係 planned economy 咧，好多有識之士啦，係分析過啦，係嘛，就係、是、好有疑問嘅。咁樣呢，甚至當然我大學嘅時期我已經睇過即係著名嘅、啊、經濟學家海耶克寫嗰本叫到奴役 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， 我大學嗰陣時已經睇咗㗎啦，亦都睇咗弗里文嘅叫做選擇的自由 Free to Choose。 咁我係完全明白佢哋嘅 argument 嘅，尤其是海耶克呢就係話呢，冇咗經濟自由呢就一定冇埋政治嘅自由，冇咗社會嘅自由就即係等於專制，就係等於一個所謂、啊、極權國家啦。 咁即係佢講咗嘅計劃經濟就一定係產生獨裁。 冇錯啦，冇錯啦。咁呢個海耶克嘅論點，而海耶克嘅論點呢當然係影響咗無數咁多人呢，包括當時嘅我，當時嘅我。咁但係而家搞四十年後啊，差唔多下，即係三四十年後嘅我呢，其實我都仲係有個問號喺度嘅。因為確實呢，馬克思我哋成日都講啦，佢作為一個大國手呢，即係一個醫師呢，即係佢斷症呢就真係一流啦。即係從來啊，即係真係啦，就係空前嘅嚇，即係絕後就好難講啦嚇，即係將來會唔會啦？但係而家呢160幾年嚟咧，其實好多都係隨住佢嘅步伐嚟去研究呢個問題嘅啫，所以佢一定係空前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好多其他經濟學家咧，佢哋嗰啲嘅研究嘅理論啊、分析咧，絕對唔係錯，但係佢咧就只不過咧係睇緊個表面，係咪啊？而馬克思咧，佢已經穿過咗個表面，睇到嗰、那個那個本質。咁所以佢作為一個大國手，佢分析資本主義嚟講呢就一流，但係嗰個問題佢開嗰個藥方呢其實係冇開到嘅，佢係冇開到嘅。資本論一二三卷其實都冇講到係搵乜嘢嚟去取代資本主義㗎喎，係冇㗎喎。咁所以呢，即係當然喺其他著作佢都冇詳細講嘅，所以基本上無論呢個蘇聯嘅俄國十月革命啦、啊、即係就變咗蘇聯啦、啊、中國革命嚟講呢，其實佢都係打爛咗先講， 即係其實共產主義唔係馬克思建立，即係唔係佢有意識地去建立，佢就係指出咗。 你睇翻 資本主義嘅不堪啫。 其實咧，馬克思咧，佢喺共產黨宣言入面咧，佢係提出八項主張嘅嚇、啊，我都係最近先認真睇。而嗰八項主張咧，其實佢基本上唔係話即係推翻曬呢個資產階級嘅，佢係限制資產階級嘅啫、嗯。例如其中一個就我最近寫過嘅就係、是。取消遺產繼承，同埋將所有土地歸返所有人民，土地係唔應該私有嘅。所以其實馬克思呢，你160幾年後睇返170年後睇返呢，喂好有見地，其實佢講嘅嘢呢佢係講改良啊，佢唔係講革命，當然後嚟佢講到革命呢就係、是、話因為你啲人唔俾佢改良，咁咪被逼革命囉。 不過好可惜時間有差 啦。係啦，冇錯啦，係啦。啊，咁樣呢，我下個禮拜呢即係我再諗下究竟應唔應該開個新嘅講題，抑或呢其實仲有啲咁嘅論點未探討，係咪、嗯、好啦，咁暫時我哋都要啊打住啦，係咪 好。 OK， 拜拜。 嗰三句 Let me be your man， 你唔記得彈翻個 intro 啊？ 啊， 噔噔噔噔噔噔噔， 好少腳啊，仲要 係啊係，唔緊要。 是啊，第一个搞的，不好意思啊。 是 第二个是赤谭宝莲， 开始。你拍緊 呀？拍緊呀， 是。等大王。